会长大的小岛。远远的，小河里飘来了一只小小的船队。第一只是小蚂蚁的花瓣船，第二只是小甲虫的树叶船，第三只是小老鼠的西瓜船，最后是小兔子的萝卜船。船队浩浩荡荡地飘出了小河，来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。海浪真大呀，一个接一个地涌了过来，眼看船就要被打翻了。小蚂蚁眼尖，看见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岛屿，急忙把花瓣船靠了过去。呀，这个小岛真奇怪，不长草也不长树，岛上光溜溜的，上面还有很多漂亮的花纹。小甲虫的树叶船也飘了过来，小蚂蚁着急着说，这个岛太小了，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。咦，小岛好像听懂了小蚂蚁的话，真的长大了一点。小蚂蚁把小甲虫拉上了小岛，小老鼠的西瓜船也飘了过来。小蚂蚁大声地说，小岛啊，你再长大一点吧。咦，小岛真的又长大了一点。小蚂蚁把小老鼠也拉上了这个小岛，小兔的胡萝卜船也飘了过来。这次还没等小蚂蚁说话呢，小岛自动变大了一点，小兔也安全地上了小岛。大伙儿又高兴又惊讶，这座小岛会自己长大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这时小岛里传来了呵呵呵的笑声，一点儿也不奇妙，因为这是一座海龟岛。大伙儿一看，呀，真的，自己脚下竟然是一只大海龟。谢谢你，大海龟。大海龟笑眯眯地点点头，他说，来，我带你们一起去出海。不一会儿啊，风平浪静，大家又坐回了自己的小船，浩浩荡荡的船队又出发了。第一个是大海龟，第二个是小兔的萝卜船，第三个是小老鼠的西瓜船，第四个是小甲虫的树叶船，最后是小蚂蚁的花瓣船。大海里一定有更奇妙、更精彩的事情在等着他们呢。